在伟大的金正日大元帅开拓白头山地区革命战绩地塌房路60周年至今，全国青少年学生开始了白头山地区革命战绩地塌房行军。出发仪式6月9号在惠山市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大元帅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大元帅铜像前教育场举行。仪式上记报告后，有一些人做了发言。仪式结束后，塌房行军队员向白头山行军。